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周一快乐，我是道道。哇，又是一周没有见了。好，那么每到周一呢，我们现在全新改版之后就会变成982人气挑战榜。那今天呢依然会给大家接榜，哎，就是我们非常这个万众期待的一个环节哈，看看到底在上周出现的这些歌手当中，谁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后台大数据赢得了前三名呢？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个视频精彩演绎和现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歌曲都已经剪辑好，准备在我们的素材框当中，那么待会儿会跟大家一一分享。另外除了接榜环节呢，今天我们还会隆重的推荐几首最近比较火的新歌，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它并不是新歌，但是呢最近会比较火爆起来，这是一。还有呢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些插曲，还有就是实打实的最近刚刚发片的一些新歌哈。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呢？今天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的 MV。 那如果你想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有两种方式哈。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手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但是大家记得要关注它。关注完了之后下边有一个视频直播，现在视频直播呢它分为菜单栏，就是每一档节目的名称上面都会有显示。如果你要是想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记住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是挑战新歌声。如果你想进来关注我，关注我们的节目听好歌，还有呢就是看这些非常棒的现场 live 的感觉的话，那么一定要密切关注挑战新歌声，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了，那么分享、关注、打 call、小礼物都可以。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这个看一下今天的人气挑战榜。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哇，982人气挑战榜听起来真的是好高大上呢。对，这个榜单呢绝对是很权威的哈，没有掺杂个人的因素，因为呢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数据统计，然后呢根据这个数据统计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周不同的这个嘉宾出现在不同的这个日期里面嘛，那么在当期的节目当中谁获得的人气最旺，那谁就获得了上一周的冠军。好了，那么由于上周呢一共是6位嘉宾，或者说6组嘉宾一共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要播放前3名的视频。但是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这个卖个关子哈，到底前三甲都是谁。那我们这样吧，今天在 C 位主打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隆重揭晓。那首先我们来看 C 位主打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哪首歌呢？有请 C 位主打歌隆重登场。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主打歌。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副歌。 做卡路里，其实在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应该是活力 music 哈，就已经听到了这首歌了。那最近这首歌真的随着西红柿首富的热播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呢，来自火箭少女101。好了，那么看到我们的这个一直播上面的互动哈，依然是我们的 looper 上单雷说，这个倒剪着凌乱的头发帘，感觉年轻了好几岁，是吗是吗是吗，今天真的是很嫩的说，对，但是其实并没有这个对我的头发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今天也是忘了拉直，因为我是自然卷。好，有句话说得好，自然卷的人呢运气都不会太差，而且人都很善良。好，那么他还说，大大姐你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是的是的，白衣飘飘。今天呢我穿这件，就是我这件衣服裙子买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袖口啊什么的都是蕾丝状，然后每次我穿出来就都会有同事啊包括朋友说，哇你今天穿的啊这件衣服，我说哎这件衣服到底怎么了呢，然后大家都说你是穿着婚纱出来了吗，我说没有啊，这件衣服有这么夸张吗，其实我只是很喜欢这种洛可可加上巴洛克式的风格。好啦，那其实这都是我自己给他的一个定义，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好，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上镜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看的哈。好啦，山海鱼儿说，大大晚上好，嗨好久不见山海鱼儿，欢迎大家继续来进入到直播间，待会儿给大家点个名字吧， Beauty 啊，让我看到了进趟城不容易啊，是吗，恭喜恭喜哈，进趟城然后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这能说什么呢，真的是缘分呢。好，那么再说回到刚才的这首 C 位主打歌，其实火箭少女101一开始呢我并不是对他们很感兴趣，或者说我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首先这首歌非常的洗脑，然后 第二，这首歌最近真的非常的火爆。第三，听完这首歌之后，我真的莫名想到了王蓉。其实在若干年前，王蓉的一些这个歌曲就已经是现在刚才这首歌的曲风了，然后也会就是有一个洗脑的效果，总觉得好像有迷之相似的地方。但是换成了这样的一个火箭少女的组合，现在都是非常的年轻啊，而且也都是很美丽，那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应该是偶像少女10，sorry， 我已经记不得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最近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火，从比赛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人气一路飙升，像什么孟美岐啊，这些这个吴宣仪等等等等，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些小姐姐。那今天除了把他们的歌带来之后，还有一个月华七子，现在也是非常的火。我觉得这个男女团啊，刚好有一个像 PK 和对垒的这样的感觉。那么你更支持哪一种呢？男团和女团？我觉得现在这个华语乐坛，就内地的乐坛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尤其在男团和女团上，通过一个比赛，然后一点一点一点积累人气，最终选出来 pick 的这些人气很旺的选手，组成一个团体出道，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人非常的喜欢他们。好，那么苏小荷进入了直播间，点个名字，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我的头发还真的是有一点凌乱呢。好，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喜欢今天准备的歌曲，或者说喜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那不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到的。如果要是喜欢我们，可以帮我们分享和关注一下，如果要能刷一波小礼物的话，那我会更感激不尽。好，那么刚才 C 位主打歌过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己982人气挑战榜当中。那么今天因为只准备了前三甲的视频，那么我们就开始一个倒序的播放。那第三名，也就是上周的季军，他是谁呢？现在我们就把他的视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远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守的秘密，没听过你。我抓住散落的欲望，缱绻的浮语让我紧张。我抓住时间的假象，没抓住你。我包容六月清泉结冰，包容不老的生命，包容世界的质疑，没包容你。我忘了置身冰绝孤岛，忘了眼泪不过是逍遥，忘了百年无声口号，没能忘记你。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谢谢 你。这是上周的嘉宾有一个叫做严佳美的选手做客我们直播间所带来的一首奇妙能力歌。其实这个当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就比较搞怪呀、像这个开心大魔咒啊那种，然后但是没想到是一首如此安静的歌曲。然后小姐姐呢也是属于那种长相非常的甜美，而且她的这个丸子头我很喜欢哟。貌似现在好像还比较流行，就像那个今天我们同事还给我看说最近延禧攻略里面的女主角魏璎珞，魏璎珞呢，然后其实这个网友们当然是恶搞了哈，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就觉得魏璎珞呢长得非常像吉娃娃，跟吉娃娃一样的可爱，然后说你看她扎那个两个丸子头都已经跟吉娃娃耳朵能够配上。我说你们这个嫉妒也不要表现得这么明显好吧。好了，那么说远了哈，这个延禧攻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如果看了的话呢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一下，你喜欢里面的谁，你更喜欢这个里面就是怎么样的一个 CP， 到底是帝后 CP 呢还是皇帝跟璎珞的 CP 呢？而且现在不是都特别流行一个流行语叫大猪蹄子，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然后我现在也是没有弄明白大猪蹄子到底如何解释，求解求解，在线等，挺急的啊。好，那么刚才呢这位选手唱的这首歌，其实从这个声音和演唱的角度来讲，中间有一点点稍稍的跑调，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排名到第三名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如果他要是再唱的好一点，我觉得以这样的颜值还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镜头感还有小动作，一定会让很多很多的人为他打 call 的。好了，那么这个欢迎夜雨冰之进入到直播间，还有映月琉璃，哇，大家的名字起的都好诗意哦。好，那么欢迎跟我来互动一下。刚才呢是播放了我们上周第三名的嘉宾视频，另外呢也播放了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互动。那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然后菜单栏里面选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呢，如果你要是现在正在开车不方便收看的话，那就调到 FM98.2 直接收听就可以了。最近呢这个天气还是真的挺多变的，也是提示大家要注意这个不是注意安全，注意身体的健康啊，千万不要感冒。最近嗓子发炎，可能大家也能听出来我这个声音跟平时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吧，就现在嗓子真的是忍受着剧痛，不过呢跟大家分享还是很开心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新歌 MV。 那么这首歌如果你要是喜欢去 B 站或者是去看一些视频的话，或者说玩吃鸡的话，你肯定会对它特别的熟悉。那大家习惯叫它 98K， 但实际上呢这首歌叫做 Hand Clap。 那这首歌最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火，那我们就现场跟着它一起热辣一下。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刚才呢播放的这首歌叫做《Hand Clap》，那大家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好多的朋友瞬间刷刷刷刷刷全都进来了，然后就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啊，原来是这首歌，然后打开这个无意间打开这个直播间，看到了这首歌，觉得迷之亲切，好吧，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是在这个各大视频里面看听到过，然后很多的朋友呢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听到过。好，那么圣洁齐天也进入到直播间哈，然后这个专注点名30秒，来看看30秒内都有哪些朋友进来呢？子卓，还有习习、曹子博，还有谁？好吧，暂停一下哈。那刚才呢，这个瞬间涌入的太多，所以呢也是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名字一一点出来。其实现在最就是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是被抖音带火的，但是呢，由于我是还不怎么玩抖音，所以还不知道这个抖音神曲究竟都有多少。这抖音神曲呢，并不一定说是都是以新歌为主，也是很多之前的歌曲，然后再拿出来在抖音上翻红，这也不是没有。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巴拿马就是一个，当然还有很多游戏去把一首歌带出来，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某些视频网站上都是用来做视频的 BGM， 这也是一种哈。所以说要想让一首歌火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种方式的，尤其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那说不定哪一天挑战新歌声我们的榜单当中推出的歌曲也可以成为一个网红歌曲啊，那就太好了。好了，那么继续我们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吧，来这个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播放一首歌。那本来是想把上周的第二名人气亚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给他稍微留足一点时间哈。好，那么看到四水浮萍进入到直播间，哎，这个水还是三点水的那个，你是怎么打出来的 ？Taylor 黄志峰，欢迎。好了，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互动哈。那有什么样的就是想说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上面跟我留言，不管是讨论剧集，还是讨论电影，还是讨论歌曲，亦或是讨论我们的榜单，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的这些今天揭榜的前三甲，那在播放他们的视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发送过来，我都是可以在线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让我想想，好，既然说这个我们 C 位主打歌啊，已经播放了这个火箭少女101最近的一首洗脑歌曲《卡路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男团的歌曲也带出来。其实最近月华妻子也是非常的火哈，那他们到底会带来哪首歌呢？相信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的话，马上进入到直播间为他们打 call， 就是 Wait a minute。 Yeah. 去，客厅人灯光熄灭，话题剧目组开场，演员们准备好，观众席最后一排神秘看客齐声离场，艺术可办法掉， 中国是否水平同的无限量钟表，精确到每秒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起航 ！Welcome， 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哎，那周一的晚上呢，每到周一都是我们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的环节，刚才也是放了很多遍的片花，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有这个印象哈。那么我们的挑战榜是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那是每周基于在上一周来过我们节目的这些嘉宾的表现和当期的一个后台非常官方非常准确的一个大数据的人工分析，然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每周六位到底是谁能获得前三甲？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是播放了第 应该是第三名哈，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它就是严佳美所带来的《奇妙能力歌》。那相信这个看过的朋友呢，也会对他有一定的印象。如果你当时没有看他的表演，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视频回放，也是可以看到小姐姐在现场的一些表现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我们还将揭晓亚军和冠军，他们分别是谁，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另外呢，除了在这个揭榜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非常炫酷的视频 MV 跟大家一起分享，都是最近的一些新歌，或者说最近比较有人气的歌曲。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听到的是来自月花七子带来的这首 Wait a Minute。 那听到这首歌，就看到他们的这个视频，我觉得哇，真的是太炫酷了，这一定是砸了重金来拍的这个 MV。 然后呢，我就仔细的辨认了一下这七个男孩子，长得都非常的帅，然后我就说到底谁是谁呢，大家有没有能分清的，然后这个真的可以跟我来科普一下。我就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年纪大了，就看到这样的怎么说呢，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我真的得仔细的去辨认，然后才能哦，他是谁谁谁，他是谁谁谁。然后但是我就发现现在一些零零后的少女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分得特别的清楚谁是谁，嗯，然后你支持谁，那就是可能是谁的粉丝会更多一些哈。好，那么如果你要是支持我们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是两种方式啦。第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然后在菜单栏里面选择挑战新歌声，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 OK， 那么马上送出上周亚军的视频，他们就是李宇和梁子。那一期正好是我主持哈，请到了两位原创的音乐人，然后今天带来他们的视频呢，是在上周的 PK 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那他们因为当期的主题是挑战陈奕迅，但是他们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的选择了陈奕迅的同一首歌。那么同一首歌，男生和女生在翻唱过后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那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啦。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挑战陈奕迅，那么二位同时选了陈奕迅的同一首歌，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经过任何的前期沟通，他们两个也没有商量哈。好，那么看看二位到底要唱的是哪一首，大家随时准备为他们打 call。 支持李宇版本的请扣一，支持梁子版本的请扣二。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吗？ 太隆重了。 对 ，OK， 那么还是李宇先好不好 ？OK。这是哪首歌？ 自

by the doorway.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Tell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ove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like that.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re abou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吴亦凡的一首新歌 Like That 其实也是出了有一段时间了哈，当然作为粉丝的话呢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我觉得就是他的每一首歌的 MV 都拍得非常的精致啊，而且一看呢就是他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然后呢会把他的所有的 MV 几乎你都会找到同样或者说类似的风格在里面，而且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代言人。如果你要是仔细看了刚才的 MV 的话呢，那你会发现基本上他代言的品牌好像都在里面哟。好啦，那么谢谢阿郎家的未眠小花花分享了我们的直播，桌子鱼也进入到了直播间，还有未眠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这是狼头团是吗？哇，你都开始有家族了。来来来，谢谢你关注我，然后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那不知道这个看了你刚才有没有看吴亦凡的这个视频呢？是不是没跟你？如果是的话呢，也可以为你的偶像打 call 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的视频还有新歌 MV， 还有一首，待会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接榜。那好，还是最重要的，上周的982人气挑战榜的冠军到底是谁呢？其实这位歌手哈，他首先他是一个歌手，非常的专业，而且呢，他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老朋友了。至少我知道他可能上节目有三次差不多，然后每次呢都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而且都会获得很高的人气。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歌手安珍慧。那上周他做客挑战新歌声所带来的一个视频的剪辑哈，演唱的就是 在风起雨后。 叫暗香，然后呢是来自安贞慧，把它加入了一些电子，然后它的音高真的音域非常的高，而且那种真假声的转换还加了一点点美声，我觉得这个冠军是当之无愧哈、啊、这个确实也是上周我们的人气排行榜第一的选手，这一段视频也是获得了很高很高的人气。欢迎李丽进入到直播间，那再次恭喜安贞慧获得了上周挑战新歌声的周冠军。好的，那么下周或者说这周哈，那这些歌手又有谁能够夺魁呢？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敬请期待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来自 Trent Seven 的这首应该是 Dance Tonight 还是 Dance Together，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名称，那也是和 Ariana Grande 一起来合作的。其实这个两个人呢也都是非常非常能唱的并且会唱，像 Ariana Grande 她的音域她也是属于那种很擅长高音的，而且是非常的这种有力量的声音。之前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这首歌呢无论是在这个欧美的 MV 上这个打榜的打榜的成绩，还是说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也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名次和位置哈。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吧，来听听这首来自两人合作的歌曲。这个名字叫做 Dance to This。 它叫做 Chelsea 和 Ariana Grande 共同合作的。好了，那么听完了这首歌，本期的挑战新歌声之九八二人气挑战榜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本期的榜单呢已经全部揭晓，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也谢谢各位前来捧场的朋友哈。希望呢每天的八点到九点都能够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会有更多更多的好。